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星期在节目里面，我们介绍了十九世纪初的时候在英国文学里面两位伟大的诗人的。今晚我们就转一转个口味了，我们讲到一些小说的题材，是来到十九世纪上旬里面一位备受注目的女作家。我们应该知道在十九世纪的英国上半个世纪的时候仍然都是非常保守的，如果有女作家发表作品，她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就是相当之大的。我们今晚介绍的这位很受人注意的女作家就是简奥斯丁。既然是介绍一位女小说家的作品，自然也是很应该找一位女读者来讲一讲她看她那个作品的时候的阅读的经验的。今晚我们又请了一位曾经在香港大学是钻研英国文学的一位女读者，就是霍翠莹小姐 Emily。 麻烦 Emily。 是，不客气。 或者我们先介绍一下简奥斯丁 Jane Austen 的一些生平先。英国小说家简奥斯丁是在1775年出生于史蒂文顿，而1817年是逝世的。他出生在一个乡下的基督教牧师的家庭，一辈子都是独身，可以说他生活圈子比较狭窄，而他所受的全部的教育都是靠阅读父亲的古典文学的藏书和流行小说所得来的。但是他非常勇敢，在家务之余就是偷偷地来到写作。在1811年他就是匿名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叫做《理智与伤感》，还有在1813年我们今晚要介绍的这一本《傲慢与偏见》。跟着了几年他都是陆续出版小说的，包括有1814年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和1815年的《爱马》。他死了之后在1818年仍然是出版了他两部非常有影响力的小说作品，也都是第一次是用真名来发表的，就是《洛桑国子》和《劝导》的。今晚我们主要集中就在他早期的小说，第二本小说《傲慢与偏见》作为一个介绍。可以说在简奥斯丁的小说里面，往往都是环绕着一些妇女怎样是千方百计在社会的种种障碍之下来到去达到他们自己生活的理想，特别是关于婚姻这个课题。所以他亦都是被公认为是描写妇女意识非常之卓越的一位女作家。好啊 ，Emily， 嗱，我就知道你咧都系喺读书嘅时候咧就开始接触《傲慢与偏见》呢个作品啦。嗰时都系相当之年轻噶，系嘛？系中学定大学嘅阶段？ 系中学嘅时候，系读紧预科嗰阵时。 第一次睇一本其实喺十九世纪初嘅英国女作家所写嘅小说咧，佢写得嚟又唔容易啦，但你睇嘅时候又觉得容唔容易咧？ 我就觉得唔系话咁困难咯，可能佢里面系比较多对白。对话那些咁就会觉得好有趣咯。 嗯，系咪好生活化嘅描写嚟？ 系啊，相当生活化嘅。 嗱，我咧就记得呢几日咧就同人哋讲起话，我哋会介绍 Jane Austen 呢个《傲慢与偏见》啦。咁嗰个听嘅咧个朋友都系一个女性嚟嘅，咁但系佢而家已经系即系出嚟社会工作啦，嘅卅几岁。咁佢话我最近先拎起呢本书。但我冇办法睇得完佢，因为太沉闷啦。咁啊，咁可能年纪上都会有一啲嘅分别。但你有冇一种沉闷嘅感觉啊？或者觉得好琐碎啊？咁样 琐碎我就觉得，但系沉闷就一啲都唔觉得。可能系即系每个人嘅观感唔同啦。 会唔会就系佢连琐碎嘅事物咧，都写到同你觉得好有共鸣，或者系好生活化？ 可能因为佢嗰啲主题咧都系讲人嘅成长啦，亦都系讲翻一啲历久常新嘅人性嘅问题啦，同埋你正话讲嘅好生活化，咁变咗系即使佢讲嗰个时代系比较耐嘅，同埋嗰个地方又系英国，但系摆落去今日我哋嘅日常嘅生活里面咧，我觉得都用得着咯。 嗯，或者听到呢度咧，我哋真系要讲一讲嗰个古仔系讲啲咩嘢。咁、或者有啲朋友咧就未必睇过呢一个故事啊。《梦幻与偏见》其实都系相当之熟悉嘅，亦都有好多嘅中文嘅翻译本。咁、里边嗰个故仔点啊？会唔会好复杂？ 其实复杂就系复杂嘅，因为佢有好多个枝节啦。但系嗰个骨干咧，就都系讲《傲慢与偏见》两个字，就系讲嗰两个男女主角咧，佢哋初初相见嘅时候咧，咁就系大家都对对方咧系冇咩好感嘅。咁个女主角就觉得个男主角系好骄傲嘅啦，因为个男主角系出身好啦，条件好啦，咁佢就成日觉得佢系即系睇唔起周围嘅人啦。咁而嗰个男主角咧，初初嘅时候呢亦都唔觉得呢个女主角呢係有咩咁出色，有好不起眼嗰类咁。咁所以就最初嗰一段呢就係佢哋互相都係唔係咁鍾意对方嘅。咁 咩场合上面遇到嘅？ 係喺一个社交嘅舞会里面遇到嘅。咁、个男主角呢佢就係比较高傲㗎啦，就唔会话请周围嗰啲女仔跳舞，除非佢同佢哋好熟。咁当时同呢个女主角呢就係一啲都唔熟嘅。咁所以呢就冇请到佢跳舞，虽然佢已经喺佢隔离坐緊个冷板凳啦。咁於是佢就觉得被即係羞辱咗啦。即係有啲咁嘅感觉啦。 咁呢个女主角嘅即系所谓所属嘅阶级咧，会唔会都系同呢个男主角不相上下咧？ 唔系啊，系差好远嘅，因为嗰个女主角咧，佢系有应该去舅父咧，系做呢个生意嘅，咁唔同得而家香港做生意就好有头有面啦。当时咧就唔系话咁高尚嘅职业嚟咯，主要啲人都系做譬如地主啊嗰啲咁咧，就系好高贵、好高级噶啦。咁就系、是Mr. Darcy， 即系个男主角咧，就系属于呢一个阶层。咁、个男主角最初嘅时候就系唔系咁中意嗰个女主角啦。但系咧，佢系好快咧就已经慢慢觉得呢个女仔系好特别，同一般嘅人唔同，系好机灵啊、好活泼啊咁样。于是咧就系、是、越嚟越中意佢嘅。咁但系个女仔咧就啱相反啦，就有好多嘅枝节咧，就令佢觉得呢个男主角咧系唔好嘅，即系对佢嘅成见日深啦。咁直至到咧系去到某一个地步咧，就系、是、个男仔好中意个女仔，个女仔就好唔中意个男仔。而个男仔因为咁中意佢嘅时候咧，就要向佢求婚啦。咁嗰个就系一个高潮咯。 咁会唔会系一种心理嘅游戏啊？牵唔牵涉到当时一啲英国嘅所谓社会嘅习惯啊，同埋阶级嘅问题啊？ 会有啊，有呢样嘢即系存在。譬如嗰个男主角，佢虽然好中意佢，但系佢都系挣扎咗好耐先向佢求婚咯。就系、是、因为觉得即系阶级上咧，始终有啲差别啦。同埋佢屋企人，譬如佢妈妈咁，即系嗰个女仔 Elizabeth 个妈妈咧，就系啲比较肤浅啊、庸俗嘅女人嚟嘅。咁于是嗰个男主角咧，佢就有啲即系唔系好睇得上眼咯，吓、咁会形成咗系一啲嘅冲突喺度。 咁但系后来点样令到呢个男仔就系改观咗佢以往嘅印象，而展开对呢一个 Elizabeth 嘅追求咧？ 佢觉得Elizabeth 呢个人好特别啦，咁于是就佢中意佢个程度咧，系克服咗佢对佢嗰个出身个背景啊嗰啲唔高兴嘅地方咯。咁于是最终就向佢即系求婚啦。 咁听起上嚟咧，其实都好在乎就系、是Jane Austen 咧，佢点样写 Elizabeth 呢一个人物噶吓，即系点样将佢由一个平凡唔起眼，亦都唔系叫做出身高尚嘅家庭咧，就系喺咁多嘅所谓淑女嘅群中咧，系冒起咗出嚟嘅。譬如关于呢一个伊丽莎白呢一个人物嘅处理咧，你觉得？简奥斯汀有啲乜嘢特别嘅地方啊？譬如会唔会好一面倒将佢讲到好完美啊？抑或佢嘅性格上系好，即系已经好突出啦？会唔会系有一啲咁嘅公式喺里边？ 佢就系同其他嘅角色唔同嘅地方，佢系一个比较立体嘅角色嚟嘅，即系可以有呢个成长嘅。而其他嘅角色就好漫画化、好平面嘅，即系全本书都系一样嘅。咁但系呢个角色咧，就佢系有佢嘅 優點啦，當然係比其他人係唔同噶啦。但係咧，佢亦都有佢自己的缺點啦。譬如佢係浪漫與偏見兼而有之嘅。咁、但係佢係喺個小説裏面咧，隨著啲事件嘅發生咧，係一路成長緊，即係佢認識到自己有啲咩地方係不足嘅。咁跟住咧係不斷咁改變過嚟嘅。 嗯，譬如有啲咩事件咧，你觉得譬如 Jane Austen 真系用得好聪明嘅，以至可以我哋系好了解到，或者系甚至同个男主角一样咧，系中意起呢一个伊丽莎白起上嚟。 我觉得佢好活跃俏皮咯， 吓 咁就呢一点就令到佢好即系出色啦，同埋佢系即系好聪明，观察能力好好嘅，对于佢周围嗰啲人。都睇得好透啦，譬如佢家姐咁讲啊 ，Jane 咧就虽然都系一个好好好嘅女仔，但系咧就缺乏咗佢嗰种洞察能力啦，就个个人都话好好嘅，但 Elizabeth 就唔会嘅，佢系即系睇得出边一个人系有啲咩特点嘅，譬如佢家姐中意嘅嗰个 Mr. Bingley 咁讲啦，咁系差唔多人人都话佢系好好人啊，即系一个 全部 好好先生系啦，冇错啦。但 Elizabeth 就会睇得到佢咧，系一个优柔寡断嘅人啦，一个唔系咁独立嘅人咧，系会受佢周围嘅人影响噶啦。咁事实证明咗 Elizabeth 讲嘅系啱咯。不过但系呢个角色亦都系有佢自己嘅缺点咯，就系佢比较含蓄啦，拘谨啦，內向啦，同埋係高傲啦，即係最初嘅時候，但係亦都係隨住劇情嘅發展啦，咁就會慢慢咧認識到自己呢啲地方不足嘅地方咧，就改變咗嘅。所以係嗰兩個人物都係即係不斷地成長嘅，即係同其他佢哋周圍嘅嗰啲小人物咧係有好明顯嘅分別咯。 嗱，我哋知道 Jane Austen 咧喺好少數啊，喺19世紀上期嘅時候咧，係寫作嘅英國嘅女作家啦。咁佢寫作起上嚟嘅時候，因為未必有好多女作家嘅作品可以俾佢參考啊，會唔會感覺到佢咧就係好善於描寫女性嘅心理，但係對於男性嘅角色嘅觸摸咧就有少少不及嘅地方，會唔會咁樣嘅？ 我就睇唔到呢、這個弱點，不過但係咧就。我感覺到咧，響即係睇佢嘅書咧，就好似好少地方咧係男性同男性單獨咁樣見面講嘢。咁我諗可能係因為Jane Austen 本身佢嘅生活經驗咧係冇可能有呢種咁嘅經驗啦，係嘛？咁所以就佢自己冇咁嘅經驗，就冇寫到出嚟啦。 我哋都同意咧，可能佢嘅寫作同佢嘅生活啦，特別係作為一個英國嘅婦女喺當時嘅保守社會裏邊咧，一定係好息息相關嘅。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陣之後咧，翻翻嚟再睇一睇，其實當時作為一個婦女喺英國咧，佢哋面對緊嘅一啲生活上邊嘅關心嘅主要課題係啲咩嘢？ 好啊。 霍翠瑩小姐就帮我哋介绍简奥斯丁呢一本《傲慢与偏见》嘅时候咧，就提出咗咧，作者简奥斯丁咧系非常之擅长于咧喺一啲妇女嘅对话啦，同埋一啲生活细节嘅描写，咁好能够咧系反映到一个女性作家嗰个长处吓。咁我亦都会睇到咧，《傲慢与偏见》咧就系环绕住一个即系几姊妹嘅家庭同佢妈妈之间点样所谓择偶啊吓。那個的發展啊，咁其實咧，你覺得喺書裏邊反映出嚟嘅英國嘅婦女生活，你自己中唔中意？佢哋一日係點樣樣過日子啊？同埋成日關心係啲咩課題咧？ 我諗我就唔係好想好似佢哋咁啦，因為咧佢哋日常嘅生活好似學你講，都唔係即係咁多嘢做嘅，即係佢哋好多時候都係討論啦、彈琴啦、睇書啦、散步啦。即系系啲比较上悠哉悠哉嘅生活。 咁写意点解你唔中意咧？ 因为我觉得佢哋 好惨嘅就係佢哋冇呢个经济嘅独立嘅能力囉。 嗯。 即係譬如佢哋最咁关心嘅问题就係、是、即係婚姻啦，点解咁关心呢？係因为如果佢哋嫁得好呢，咁佢哋后半世嗰生活呢就会好幸福美满啦。但係如果嫁得唔好呢，咁就会好惨啦。即係唔可以话靠自己双手呢去即係决定自己嘅命运。 嗯，会唔会亦都有社会嘅压力？譬如人哋点样睇佢嫁去边度啊？咁连整个去佢喺生活嘅地位咧，都系会被决定啊。 我都觉得系书里面咧，啲人咧系比较上势利 吓。 譬如初 Mr. Darcy 到佢哋嗰镇嘅时候啦，咁佢哋大家一齐流传嘅嗰个消息咧，就系、是、呢位先生咧系每年有几多收入嘅。啊、即係佢哋係好關心呢樣嘢嘅。 嗯。 個個家長咧都好希望自己嘅女咧係可以嫁到俾一個有田有地嘅人。 嗯。 咁第日就會生活無憂無慮啦。咁自然，如果佢真係可以有個女可以嫁得到俾呢啲咁嘅家庭咧，咁就會覺得自己好即係好威啊。 嚇、嗯嗯嗯 啊，好即係零舍，即係唔同、啊。 有體面、 啊。係啦，冇錯啦。 嗱、嗯，如果呢個係佢哋解決佢生活一個最大嘅關鍵點咧，咁。嗰陣時嘅婦女點樣令到自己咧係可以得到佢哋嘅幸福啊？譬如話喺邊方面要造就到自己啊，或者點樣吸引呢啲所謂大家族嘅公子嘅注意咧？ 咁當時嗰個社會咧就都社交好活躍嘅，咁於是佢哋咧就會搞一啲嘅舞會啊、派對啊咁咧，就一齊參與。譬如成個鎮咁好多女仔啊、男仔啊咁一齊去參與。咁喺呢啲環境裏面咧，就可以認識到啲公子派咯，叫做嚇嘅男士啦。 嗱，譬如我哋睇到呢一個女主角嚇，伊麗莎白喺 Jane Austen 嘅筆下咧，正如你頭先所分析咧，佢係靠佢嘅聰明同埋機智同埋個性格咧，係最後得到所謂如意郎君啦嚇，叫做嚇。咁呢個會唔會係一啲令到好多人都認為咧 ，Jane Austen 係一個好有女性意識嘅一個作家，就係佢好重視到女性嘅成長同埋對自己嘅價值感。喺呢啲咁樣嘅大前提之下，會唔會喺Elizabeth 呢個角色裏邊真係表現到出嚟？ 我覺得 Elizabeth 呢個角色係好獨立嘅，好有現代女性嘅特徵嘅，即 係 同佢周圍嘅女性係。有啲唔同咯，即 系 譬如周围嘅女性咧，都系譬如好想嫁俾 Mr. Darcy 咁讲啦，咁就会即系千方百计咧，即系讨好佢啊。佢讲系，佢又讲系，佢讲唔系，佢讲唔系咁样。但系 Elizabeth 就唔同啦，佢系好有佢独立嘅思想啦。因为我正话讲过系好俏皮噶嘛，咁佢又唔系一定会讨好啲权贵嘅，即系佢会觉得系应该系讲啱嘅时候就讲啱，应该唔讲啱嘅时候就唔啱，即系唔会话。去讨好某一啲嘅人，咁所以变咗佢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啦。 係、啊、但係呢，譬如你自己会唔会好想都认同返做 Elizabeth 呢个角色㗎？譬如你觉得喺而家嘅生活里面，现代生活虽然係同呢个十九世纪上期一个维多利亚时期嘅英国社会或者 Jane Austen 书里面所描写就好唔同啦。咁但係你会唔会觉得有啲地方你其实都觉得值得借嘅，或者喺我哋而家生活里面呢都可以用得着㗎？ 我想所有香港的女仔看傲慢与偏见都会喜欢 Elizabeth 的 了。 因为她是很独立自主，是有些像现在的女强人式，但是又没有那种 威胁性。 是的，没错。即她是很因为她还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以她是很温柔同埋是活泼的那类来的。同时呢，但她又是即是独立自主的，即思想上是很独立的。所以呢種人，我諗每個人都想即係可以做到噶啦。 唔係因為 即 係 有光有油都有。 冇錯，將所有嘅優點啊，又集中喺身上，而所有缺點又冇啊。咁會唔會覺得好唔真實㗎？即係譬如話咁樣睇上嚟，好似啊好完美啊，而似乎咧個故事嘅結尾係咪都係一個所謂圓滿嘅結局啊？ Elizabeth 嗰個角色本身，我就唔覺得佢係特別完美咯，起碼喺最初嘅時候唔係啦，因為佢都有佢自己嘅偏見啦，有自己嘅驕傲啦。咁呢啲嘢佢係隨住本書嘅發展呢而自己慢慢去改善同埋認識㗎。咁你講話係咪好圓滿嘅結局呢？咁就我覺得係、起碼喺嗰個主角嚟講係啦，其他人可能都有啲不足嘅地方啦，因為佢哋性格上嘅限制。但主角嚟講就係好圓滿㗎啦，即係佢哋互相之間嗰個性格呢都有所補足，可以配合得到。 咁但係无可厚非嘅，因为你寫书都想人睇啫，咁都係唔能够抹杀佢嗰个娱乐成分嘅一面囉。 係呀、我諗你提出呢点都好重要，因为呢喺简奥斯丁出版呢本书嗰个时候呢，英国嘅文学呢其实就充满咗好多好伤感啊，好戏剧性啊，或者係好即係有啲所谓惊吓效果，有啲流行嘅小说嘅。咁如果简奥斯丁呢亦都要将自己特别出嚟下，而唔俾一个所谓人人都喜欢嘅结局嘅话呢，我諗佢都好难呢係带入呢一个所谓流行小说嘅圈子呢咁受欢迎啊。咁但我哋觉得佢勇气好犀利嘅就係话，咁少嘅女作家佢用匿名嚟到发表作品，而佢又受到咁大嘅欢迎，而且继续不断咁写作。同埋睇返佢嘅生活呢，佢一生其实係独身嘅。出身是一个乡下的牧师的家庭，我想他所受到的价值的牵制还强过所谓他正在上流社会经常出席一些社交生活的妇女。我想他都有很强的观察力才可以描写到伊丽莎白这个角色。 是啊，我其实觉得他可能自己已经代入了这个角色，甚至他觉得写 Elizabeth 的时候可能是在写他自己 或者自己的想望。 是啦，没错啦。 霍翠莹啊，其实呢在英国文学史上面呢， Jane Austen 绝对不是只是一个闺秀作家咁样，或者写埋啲嘢好琐碎，虽然好生活化咁简单。有人认为呢佢在英国小说嘅发展上面呢，特别喺18到19世纪嘅期间呢，係起咗一种所谓承先启后嘅作用嘅。咁你自己读英国文学嘅时候呢，你觉得呢一句咁样嘅形容啊，有冇夸张到，或者有冇佢嘅真实性？ 我觉得啱啊，讲得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因为他之前呢是很浪漫的那些作品，即无论是诗啦，亦或是任何种类的文体，譬如雪莱啊、拜伦啊，那些呢都是写一些很浪漫主义的东西。但他呢就是开始了一些写比较真实性和务实一些的东西，生活化一些的东西啦。虽然他就是限于写一些中产的阶级啦，但是他之后譬如狄更斯那些这样说呢，就写的东西就已经开始去到那个低层的社会了，开始写一些很写实的去反映当时那些劳苦大众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个即是转捩点在那里。 而且呢他是不是用那些文字都是很平凡，也都不会说在那个情节上面呢加一些很大的反复的所谓生活的变化、意外啊、伤亡啊、浪漫啊，是不是没有了这些东西？而純粹 是 一個很實際的 生活。沒有的，不是那麼戲劇化的，是很生活化的，真的。 那譬如我有興趣知道，譬如講到男主角和女主角之間的交往的時候，他怎樣描寫兩個人之間去表示對對方的愛意呢？ 講的，講出來的，很老土的。 是不是很理性的，整個處理？ 相當理性，我覺得是。 嗯嗯嗯。 啊，即是不會說好像一些浪漫大师咁样呢要生要死啊，即係爱恨交煎啊，即係冇呢啲咁嘅嘢囉。即使係佢讲到爱情咁讲啦，都係可以分析㗎。譬如Elizabeth 佢分析佢对呢个 Mr. Darcy 嘅感觉係点样由唔鍾意变到鍾意。鍾意嘅时候呢就係带有呢个感激啦，带有呢、這个欣赏啦。即係好多呢啲咁样嘅元素呢构成爱㗎。而唔係爱就係、是浪漫咯，对有啲人讲系唔可以解释嘅，但佢可以解释嘅。 咁作为一个女作家咧，佢似乎都系好清新嘅一面喎，嗬，喜欢用语言咧嚟到去处理同埋理性地去分析一啲问题。 系啊， 咁我谂咧都值得睇一睇咧，呢一个其实真有相当多中文嘅翻译版本嘅《傲慢与偏见》。今晚唔该晒霍翠莹。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